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承。 哎呀，我们今天声音果然又累格了。在防疫期间我们透过云端录制，所以我们的这个眼神只能透过荧幕跟镜头 对， 然后还要配合这个网速啊， 配合网速，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继续往下加。 如果您听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双口相声怎么有点累格呢，绝对不是我们反应变慢了 你们自己耳朵也累格一下啦， OK 的。 我们今天呢又要继续来谈，就是大家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长时间的相处，所以情绪就会比较容易满水位，会爆炸或者会易泄洪。好，所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情绪这个话题吧。我们首先一定要先问问你啊。 好，问我。 来 你是 有家有事有小孩的人。 对对对， 请问你的情绪最近如何呀？ 我情绪还好，因为我是可以在外面爬爬照，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是会到处去走一走这样的。不是走一走，就是要工作的关系、啊、 走一走是什么东西啊你 走一走骑骑车，你知道还可以疏解一下身心的不舒爽这样子。对，我是觉得我 OK。 那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两个，因为现在那个第三级警戒嘛，就要在家里这样子。那每天我就看他们，就是看着电脑看着 3C 这样子，说实在的看着真的是紧没送，但是没有办法，那就是这样，就这样子了。但是我知道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可能跟小孩子关在家里面真的是很不 OK 啦、嗯、就我知道是这样子、嗯、然后呢听说呢最近的家暴的情况是节节高升，这个是我有点担忧的地方啦。 就长时间相处有些压抑的就压不住，以前眼不见可以为净的，现在每天眼睛都要见，对，情绪都很难假装看不到。我那天听到一个广播啊，他就在讲这一段、嗯、就是受访的那个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嗯、他自己也长时间就是每天在家里，他都可以观察到自己快要爆炸了。所以后来他就跟他的老公跟小孩说，我们要恢复像上班上课时候的样子、嗯、也就是你该上课的时候你就去你的角落，无论你做什么我就当作没看到。然后他也跟他老公说、嗯、你就去你的角落，我也不想看到你。然后他就帮自己准备一张小书桌、哦、然后让他自己的情绪在那个几个小时里面就假装我们都在上班、 哦、 你在上课。 这样好像也不错啊，还也不错耶。这样 他说他就是觉察到他情绪快要爆炸了，嗯，他需要一点空间，可是我们都出不去，所以要自己创造空间。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情绪啊，有时候以为好像是小孩子的什么什么引发了我们大人什么什么，其实好像是大人本来的情绪的不理解或者不处理累积压抑的结果才会爆炸。 其实我觉得不要说是疫情啦，你光是平常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今天下班回到家其实已经很累，可能白天还被老板骂，回到家就发现说，哎，怎么鞋子也没有脱，就是排好，然后功课也没写好、嗯、然后饭菜也是吃的乱七八糟，又没有收碗筷什么的。你看你不俩工吗？其实我觉得很多爸妈不要说疫情，平常的时候就已经很俩工了。对，再加上这个疫情的时刻、 啊、 我觉得真的是哇， 虽然就是有上班的人，你不会一天到晚都在家。 OK， 那扣掉疫情期间，就像你说的、嗯、就是平常日常本来就会有一些事情让人爆炸，那你跟你老婆怎么面对你们自己的情绪？ 以前其实会不小心的把情绪带回家、嗯、比如说在工作上可能会觉得很烦躁、嗯、回到家之后就觉得说看小孩真的是哪里都不顺眼甚至于说他过来要抱你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点好像有点退却这样子，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整理好、嗯、你在回家之前如果说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的话，就深呼吸一口气，先调整自己的气息、嗯、然后再回去，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啦。那我老婆的话呢，那就要由她自己来解答了。 你现在都不敢帮她代言了，发现 不方便， 你发现我会把她找来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小孩子也是啊，他们自己在学校受了委屈或什么的话，回到家里会觉得哎、欸，今天他好像不对劲， 然后你讲了什么一点点话，好像就踩到他地了，就啪嗒这样子就爆炸。那对父母亲来说，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受伤。但是如果说你去事后去了解，去问问说发生什么事，哦，你才知道说，哎，原来他的情绪是来自于某件事情，而不是当下我说了什么。那相对的，我觉得我们大人也是啊，可能不是小孩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心里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才会这样子。 那现在疫情期间，你可能没有这么多空间从外面回来，还可以深呼吸一下。那你会给什么建议呢，家长们？ 我给什么？如果说都在家里面吗？ 对，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那个方法就很棒啊。比如说今天大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说是疫情关在家里面啊，但是毕竟生活还是要过，日常还是要过，那你就是各自在各自的角落把各自的事情办好。比如说像我，如果说假日的话，因为这几周我都是自己家，就假日的话都是在家里面，那我可能一直跟他们相处，我也会觉得说怎么一直在看电视，怎么一直在干嘛，我可能自己心里也会犯嘀咕这样子。 对， 但是我就是比如说下午的时间，我就把自己关在厨房里面，然后开始切菜，切得很慢。对对，然后你知道多夸张，我连切肉的时候啊，我还特地去把那个脂肪挑掉，骨头挑掉，然后慢慢切那个筋，然后觉得 我知道你就是没有想要出厨房的感觉嘛。 对，我知道我可能自己看到会有一些情绪或者是什么的，那我就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让我分散注意力。我觉得父母亲能做的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小孩还小的话，还小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做的事啊。那就是可能想一些方式去做，比如说念念故事啊，这样说太理想化，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帮助的啊，就是你去训练自己去讲故事给孩子听，或者是好看电视也没关系，你陪着他们一起看，反正你没事闲的没事也没事嘛，那就做一些事情是陪着小孩一起做的。 我会觉得是这样，尤其我们已经是大人了，如果面对的像是你刚才讲的，那是小朋友是还在小野兽的阶段，可能不是用沟通会理解的，那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爸妈反而有时候要先同理自己，就是我现在真的累了，累到我可能不够有能量，你要先能够同理自己的现状，不用把自己想得太一定要怎样，一定不能怎样，你越这么做你的情绪会更大， 不要委屈自己。 对对，所以你当你先能够同理自己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安静下来一下下，这时候你的不管喜怒哀乐啊都会比较有空间。尤其如果今天是生气的时候，那个生气是格外需要有一个空间跟距离的，不然马上就会变成家暴案件了。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爸妈，尤其我们是成年人，你要先能够允许自己的情绪。我最近在准备那个7月3号课程，因为它跟非暴力沟通有关，我就会发现光要练习我要能够感受我自己的情绪，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不是说哦，对，我现在觉得我很难过。不，你平常可能会讲这种话，要不是你乱丢袜子，我会生气吗？根本没有在同理自己的情绪，你直接是用一个卸责的方式在进行了。 对对， 所以 这真的是一个要练习的过程。但是如果你愿意先同理自己，把这个放在前面，你就不会就像刚才你讲，就是你没那么委屈，你就不会那么过不去。好，所以我觉得家长部分的男生跟女生又处理情绪的方式很不同，所以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心理师说她跟她老公也会面面相觑到快要生气了。 对， 因为平常上班的时候还没看到她老公那一面啊，怎么在家是这样上班的呢？她就 会觉得很烦呢、欸， 上来 会觉得很烦。我也是听过有一些夫妻，就是他没有小孩，但夫妻相处就觉得看对方超不顺眼，就觉得好烦，走开，你不要在我视线出现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她老公也在家上班，她也在家上班、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在家上班你以前没看到的样子的老公，然后她又觉得我现在在上班啊，你去帮我弄杯水，就是她还是一个上班的大爷、然后你突然又变成她的部署，有时候还帮她做点什么、所以那个心理医师后来才受不了，说我先跟你说，你去那里上班，我在这里上班，我们各上各的班，那这两个小时之内就不要吵我，因为我要做个案，然后你就去做你的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大人在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啊，他的确是需要一些大人的手法的，他不是完全用小朋友的方式。我觉得小朋友有时候反而简单耶，可是大人因为有太多的应该假装不得不好啦，勉强，所以你很多时候都会先让小情绪 累积累积之后变大情绪， 就是一个不心甘情愿啦。 可以偷问一件事吗？虽然你老婆不在现场，就是如果你老婆心情不快乐的时候，你身为一个丈夫，不是爸爸哦，你身为一个丈夫，你会做什么事情？ 我是觉得要分阶段。 又分阶段，你很喜欢分阶段。 我的分阶段是说，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其实不一样的啦。以前的我其实我是比较真的是咄咄逼人的，我就是事情发生我就很急着想要处理，我觉得你不处理我心里挂在那边我就觉得不爽快，所以当他有点情绪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那你讲啊，你到底怎么样，你不讲我怎么会知道，就开始在逼逼逼逼这样子。可是其实越是这样逼他越是不爽快，越是不想讲。对，那然后反而变成说是我们两个冲突的摩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之一啦。对，就搞到最后变成说他不讲我也不爽，然后我一直逼那他也不爽。对，可是那这个久了之后总觉得说不是办法嘛。那我跟他其实从认识到现在也20年了，那这中间对也发生过一些事情。那后来我自己去觉察自己啦，然后他自己在跟他聊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觉得说，哎，有些事情是我们两个都需要做调整的，那也必须要先把自己的状态告诉对方，让对方知道说我怎么了，我希望你可以怎么做。那当然说希望归希望，但是做还是会有那个，你知道，不一定是百分百啦。对，那后来的调整是说，当他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先放着，我就练习把事情放下，让子弹飞一会儿这样子。对， okay， 那可能到了， 就不要急着先处理那个事情。 对，不要先急着处理事情，让他去消化他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老婆是气很多的人嘛。 对对对，需要自己独处思想空间，你不要烦我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他那个冷呢，是那种冷战，就是说我就是要用这个冷来处罚你。那既然你做了错事呢，你就甘心受罚嘛，就让他冷一下这样子。 对，所以 那 我 自己出来， 对对对，那我自己的调整是说，反正就是先放着，然后可能过半天或者是过一个晚上，然后再把前一天的事情，然后再好好的心平气和的两个人聊开。那他自己的调整是这样，他自己的调整是说，也不要说一直把自己逼到一个极致，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惩罚你，他也会比较快的去溶解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不愉快这样子。 所以他就比较愿意跟你说他感觉到什么吗？ 比较会啊，但我觉得真的也不能急，因为这个真的是需要去时间去慢慢去调整啦。毕竟不是说我希望他变他就变，你自己都还没变，那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对方去做什么改变。 所以真的是相处久了，有刻意练习的状态里，其实都会越来越，我觉得那是一种敞开啊，就是你接受他的样子，然后你也接受你自己的样子，那个过程里面，你们的情绪就不会比较，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情绪都会是洪流等级的， 对， 有人就是像你讲的，就是冰山等级的， 对，冰山， 也有那种火山等级的，有热的，有冷的， 对， 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有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嘛。 事后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说，他到底怎么了。虽然说讲起来很简单，但我觉得到底怎么了，有些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挖掘自己到底是不是因为那个源头到底是什么，可能是小时候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小时候遭遇了什么，才导致于说我现在对某些话或某些事情会有情绪。 对， 像比如说我最近察觉就是，每当我老婆在跟我说你很夸张欸，然后我就会整个俩拱，你知道吗？那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 你会有俩拱的感觉哦， 会有两拱感觉啊，就是说这样是哪里夸张，怎么就觉得你很夸张，这个是对我来说觉得你话讲那么重要干嘛这样子。可是其实对你很夸张其实也还好。对，我自己后来去想才想到说，哦，我好像是某一年的工作碰到一些状况，然后被主管说你很夸张，但其实不是我的错，是他很夸张，但他说我很夸张，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真的还蛮大，因为那个时候 地雷在那里。 对对，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发泄出来，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是一直累积到现在，然后可能碰到就砰这样子。 说不定你再多想一想，你会发现小时候也有类似的经验。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情绪也是这样，他一定可能不是说当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这样子，可能是再小一点， 可能我们对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有这样子的情绪或感觉，长大之后然后碰到事情然后也一样就蹦这样子。 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一段主要都在处理或者在谈啊，也处理不了，其实情绪这件事不能用处理的，就是我们在疏通跟理解情绪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大人的功课更多的时候是要回来自己的生命经验里，因为让你生气的人事物其实都不是那个人事物本身的问题，一定是他踩了你内在的一些，有的是创伤，有的是价值观，有的是信念，有的是搞不好是你爸爸妈妈曾经跟你讲过的话，而你把它继承了某种地雷了这样子。所以对大人处理情绪 我真的觉得空间时间很重要，然后还要保有一种观察，就是大部分的时候真的这个气早就存在了，不是你老公讲了什么跟你老婆讲了什么。 你这个例子我觉得很贴切很有趣，就有一杯盐水呢你把你的手啊放到盐水里面会痛吗？ 不会啊。 不会吗？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手有伤被划到一道了然后去浸盐水，你会痛吗？ 会啊，有伤口啊。 有伤口吗？所以到底是盐水的问题还是伤口的问题？ 伤口啊， 伤口的问题。可是很多人都怪盐水啊，都是因为这杯盐水才害我会痛。 对， 所以其实 你喝糖水就不会啦， 自来水也不会啊，但是盐水就会啊，对不对？除非它是硫酸嘛，浸下去不管有没有伤都会痛。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有伤然后去碰到这杯盐水，所以才会觉得说有情绪或者是会痛。 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